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东吴年轻的谋士陆绩说，刘备出身没有曹操高贵，又有什么资格和曹丞相对抗呢？面对这样的质问，诸葛亮又会怎样回击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陆绩是个天文学家，可惜陆绩死得太早了，32岁就死了。现在陆绩多大？陆绩是公元187年出生，就是187年。而诸葛亮呢，是公元181年出生，诸葛亮比这得大6-7岁。你想，诸葛亮出山的时候27。火烧战船赤壁鏖兵是28，那么现在正在27到28之间。陆绩多大？20跟21岁之间，他敢坐在这儿，能够代表孙权去舌战诸葛亮，那说明地位已然在东吴很了得。20岁刚刚出头，往这一坐，孔明、曹操随着齐天子令诸侯相国曹参之后，刘禹州随引汉朝苗裔，无可稽考，没地儿查去。他说他是汉高祖玄孙，眼见是织席范俊，他妈编草席，他弄点草鞋这么一卖，范儿爷、导爷，怎么能跟曹丞相抗衡呢？20岁小孩在这儿说出这话来也不简单了。诸葛亮一乐，走到他跟前儿。宫妃袁术坐监，怀橘之鲁狼虎，你这偷橘的那孩子吗？啊，鲁肃在旁边还大唱，没错，就是他。这鲁肃也真够实心眼的，请安坐听我一言，你踏踏实实别蹦，你在这坐着听我这大人好好教训教训你。你不是偷橘子的吗？实际上诸葛亮比他大多少，也就大个6-7岁。这一哈佛就把陆绩哈佛就觉得啊，哥看着那意思，您说吧。诸葛亮往后退了2步，看了看周围的人，用手指着陆绩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你说他是相国曹参之后，他既是相国曹参之后，就按着你所说的，那他视为汉臣也。他们家祖宗就是曹参，那么曹参是谁？您听过西汉，四爷说过西汉在宣南，汉高祖刘邦三载亡秦，5年破楚，闯下大汉朝的江山事业。头一个宰相萧何，第二个宰相就是曹参。曹参呢，当初在沛县，就如同当个监狱长一样， 刘邦是亭长，那跟萧何他们都一块儿同事啊，一块儿起来的。而且曹参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后来萧何死的时候，萧何推荐跟会稽刘盈说，接我之任曹参，你请曹参出任宰相。所以说曹参呢是大汉朝开国之君以后的第二任宰相。而且曹参很聪明，曹参听说萧何死了，马上跟手下人给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装箱子装箱，我得走了。您干嘛去？我当宰相去。哼，调令可没下来呢，你放心，马上调令就下来。萧何一死，这宰相就是我的。您说这人有没有先见之明？果然没有几天，朝中下令入朝为相。其实曹参呢跟曹操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说过，曹操复兴夏侯啊，他爷爷曹腾大长秋，宫中多少年的主管，在宫中待了40多年。曹腾这人特别好，没得罪过人，在朝中掌握大权。抱一个儿子曹嵩，因为太监不能结婚啊，抱一个儿子曹嵩。曹嵩这曹嵩姓什么？姓夏侯。要怎么曹操能跟曹仁曹洪称兄道弟，也能跟夏侯惇夏侯渊称兄道弟，然后曹嵩生下曹操。所以曹操呢他跟曹参一点关系都没有。您说这孩子就知道偷橘子，糊里糊涂愣这么多，他为什么为捧曹操？那诸葛亮都不生气吗？而且你当着我骂我们主人知戏犯郡，他妈在家呵编草席，他扛着麦去了啊，然后他出去买点草鞋啊，犯郡，这郡也代表鞋匠啊，吕也代表鞋匠。你当着我你骂我们家主人刘豫州堂堂地道，还说没点茶去，眼见可是知悉犯罪之人，何足以曹操抗衡？在这里说的，我教育教育你。公坐监怀橘，陆朗偷橘子的，给我坐这儿，踏实听我说，教训教训你。我告诉你，曹操继位曹相国之后则是为汉臣也，可现在呢曹操专权四横，欺凌君父，在曹操霸住朝纲。欺凌君父，汉献帝刘协刘伯和一听曹操来了，吓得就哆嗦抖一个而颤。欺凌君父，可你说曹操虽然挟天子令诸侯是曹参之后，那么既然是曹参之后，他视为汉臣，而现在在朝中专权四横，欺凌君父，是不且为吴军一且灭祖，他眼里没有皇上，而且也欺负他祖宗。你祖宗那么忠于汉室，他也欺负他祖宗，你不是忠臣，不为汉室之贼臣，也是曹氏之乱子也。他不但不尊重他们家的祖宗曹参忠于汉室天下，而且他还不忠于汉室天下，既是乱臣又是贼子。我家主公堂堂帝胄，当今万岁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你说我家祖宗冒充皇叔没地儿查去，我告诉你，我家主公刘皇叔入朝，当今万岁汉献帝让宗正卿查家谱，在金殿之上高声朗读家谱，孝景皇帝生14子，第7子乃中山景蒙刘胜，圣生入成亭侯刘真，真生太侯刘昂，昂生张侯刘禄，禄生沂水侯廖，练生齐宣侯刘婴。诸葛亮把这家谱背了一下，你说诸葛亮多大能耐啊？何云无可稽考？宗正卿按家谱查，我家主公刘皇叔是汉高祖21世玄孙，当今万岁是汉高祖22世玄孙。万岁传下旨意，升偏殿，跪倒裁地，行为君臣大礼，改为叔侄之礼。我家主公名正言顺的刘皇叔，然后当今万岁封我家主公左将军、宜城亭侯，按谱赐爵，何因无可稽考？你怎么说没地儿查去？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知习犯惧又何足为辱乎？说你瞧不起我家主公，你把曹操捧在云眼上了，本来他不是曹参的后人，你愣往上堆，是不是？你骂我家主公就等于骂我。所以诸葛亮告诉他，高祖起身亭长，汉高祖刘邦当初是四上亭的亭长，在芒砀上斩伯奢，揭竿起义，三载王秦，5年破楚，终有大汉朝天下。出身亭长 长能当皇上，织席饭具又何足为辱乎？我家主公不是就卖过草鞋吗？我家主公的母亲，我得叫她师奶，是吧？不是就编过草席吗？编过草席，卖过草鞋，寒碜吗？没偷没摸不寒碜吗？那意思您虽然是庐江太守陆康之子，您没事往怀中掏仨橘子。小儿之见不足以高士做共论，您那别说话了，孩子踏踏实坐那儿吧，安坐听我言，您该上幼儿园偷橘子您偷橘子去。就这一通话把陆绩给寒碜透顶了。其实陆绩这人长大的还真不错，可惜死得太早了。后来他当了御林太守，当御林太守的时候御林闹瘟疫，陆绩已然结婚了，生了一闺女，他给闺女起名叫玉生，就是御林太守那玉，玉生就希望御林所有的老百姓能够逃过这个瘟疫之灾，能够都活下来，所以他还是很爱老百姓这个这么一个好官儿。可惜死得太早了，可能当时啊让诸葛亮怎么一骂，骂得有点窝心，是吧？能够二十岁出头就挨骂，当着大家伙说他偷橘子，然后让他踏实坐着，可能一窝心，不过一窝心又活了十一二年也真不错了，是吧？心宽量大，可能后来听评书来了，我估计啊，人一听评书都能活得长一点啊。这陆绩没法再说话了，人家说了，小儿之语您不足以高人之论，您就小孩的那边见识，偷橘子的见识，是吧？您不足以高士公论，我诸葛亮什么人呢？啊，把旁边人捧起来了，大家伙一瞧，那、啊、您歇会儿吧。陆绩把头一低，啊，本来粉白的脸蛋这回好家伙，炸红，跟关云长差不多好了。鲁肃看了看，你们还有原因的吗？嗯，一个一个都给说傻了吧？在位的还有好几位可没说话呢。鲁肃，鲁子敬拿眼睛无意中的那么一扫看，还有说的没有？还有说的没有？扒一下，这眼光正好跟严俊、严曼才俩人的眼睛碰一块了。这严俊这个人呢，非常忠厚，而且也老实。严俊呢？彭城人，彭城是哪儿？而今的江苏徐州。严俊、严曼才这个人在孙权手下从事中郎将，谁给介绍的？张昭、张子布。严俊呢跟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虽然说诸葛亮没有时间见诸葛瑾，但是诸葛瑾跟兄弟还是有书信往来，在信中也常常提到严俊、严曼才。严俊这个人呢，他出过好几本书，这一辈子，一个是《管仲论》，一个是《潮水论》，还有一个《谈笑经》的啊，这个出过这么好几本书。正好鲁肃、鲁子敬眼睛落在严俊身上，两个人四目一相对，本来严俊呢也不太想说话。严俊这么一想啊，我说两句说两句吧，要不然也不太合适。一会儿人张昭下来吧，你怎么不说话啊？啊，陆绩回来，我都寒碜了，我都偷橘子了，这点着我，你怎么不愿意呢？啊，我也觉得怪不合适的。可是说什么呢？他眼睛这一闪，看见鲁肃了，脑子这么一琢磨，哦，这诸葛亮年年轻轻，刚才他说陆绩来了。没事，你偷橘子干嘛？让人抓你把柄了啊！这诸葛亮也真够八卦的，他也不是哪儿查出来的，是吧？那时候的书店可没现在这么方便，上网也没这么现在方便。他会知道他六岁偷橘子，看起来诸葛亮年纪轻轻，嘴挺乖巧，能说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他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正事儿吧？刚刚出山保刘备，嗯。因为严俊爱看书，没事的时候就看书，爱研究经典著作。我问问他，寒碜寒碜他，你不是寒碜陆绩了，我也寒碜寒碜你，你这辈子有什么经典著作啊？孔明啊，啊！诸葛亮顺声音一看，刚才鲁肃给介绍过，一看就知道了，严俊、严曼才此人是彭城人。诸葛亮一抱拳，请讲。孔明，你刚才说的话 都是强词夺理呀。你也不必再说了，我想请问你治何经典？他认为诸葛亮刚刚出山，绝不能发表很多文章，不能出书啊，没那么快。你看梁燕在中华书局当了那么多年编辑，现在刚出一本北京评书，是吧？他还得研究这北京评书，还得拜了门了，在这说书，他才出这本书。这想出一本书，那不是拼凑拼凑就能出来的，是吧？还是得讲究实学的。诸葛亮听这么一问，请问你治何经典？诸葛亮就明白了，诸葛亮这人是什么呀？诸葛亮这人是一个很讲究实际的这么一个人。诸葛亮从来不打妄语。诸葛亮这么一听，哦，问问我有没有出什么经典著作？哦，好啊，好啊。看着诸葛瑾的好朋友这么大年岁，我给他留脸不给他留脸？我不能像对待陆绩一样，但是我也得把他说回去，我不把他顶回去，就没法面见江东的幕后孙权。好啊，诸葛亮下定决心了。严峻，他问我治何经典啊？治何经典？治何经典？严先生，行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世啊？古冈山遗隐，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眼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谋，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岂欲效书生区区于笔墨之间，蜀黑论黄，午门弄墨而已乎？诸葛亮用事实把这位给驳倒了，说我要跟他打嘴仗，我刚刚出山，我现在没写东西呢，而且我这辈子也不想当理论家，空头理论叭叭叭，我什么都不懂。呵，你瞧你这字写的真不地道，你瞧你这书说什么玩意儿，您上去说一段都说不上来了啊！看人字写的不好，拿起笔来都直哆嗦啊！诸葛亮不愿意做这样的人，说你问我治何经典，那么能写书的人都是儒者啊，起码都有点文化，说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什么叫寻章摘句？说领导啊，让我写篇论文啊，或者让我毕业写篇论文，人家真正的大科学家，真正研究东西的，根据实践总结出来，然后根据道理写出来论文，这论文值钱，有人都没得写，说让您写写什么叫评书啊，叭叭一点，清平客梁燕啊，看看，然后把梁燕那本书拿来了，然后啪啪啪啪一点，这个江湖松盘啊，连扣如的是吧，这个拿来了啊，这儿摘一句，那儿摘一句，摘是摘，摘错了他都不知道啊，这叫寻章摘句。谁干这种事儿？世之腐儒，就是那些不值钱的腐吗？不值钱的没有能耐的那些儒者，世之腐儒也。说你说让我写经典，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且古更深遗隐，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眼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名，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头一个说的是古更生遗隐啊，梁燕上回说过拜帅，商汤拜遗隐，古更生遗隐说明遗隐这人在深的这个地方曾经种过地，做过农夫，古更生遗隐，所以遗隐呢保着商汤灭了夏朝夏桀王吴道的昏君，活了一百年，他以以鼎调羹，调和五味，治理天下，天下太平，这种人能创办中国菜系，而且后来又做了商汤的老师，商汤非常尊敬他作为帝师。再有一个可贵的是，伊尹他们家的家谱一直传到而今都有，这太不容易了。所以诸葛亮说古更深伊尹，这是说的头一个，说这种人了不得吧，匡扶宇宙，调位子牙，说的是江上姜子牙，咱们就不多说了，姜子牙在渭水河边吹钩之钓，周文王夜梦飞熊跟周武王跟儿子一块去请到渭水河边请江上姜子牙， 爷俩捧鼓推轮把姜子牙请到西岐，然后姜子牙保着周武王彭祝伐纣，灭纣兴周，打下大周朝800年的天下。姜子牙了不起，伊尹了不起，咱们再往近了举，张良陈平之流，张良咱们都知道汉三杰啊，那是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萧何、韩信，汉三杰保着刘邦灭了楚霸王项羽，灭强秦，然后创下大汉朝的天下。那陈平更了不得了，陈平聪明，陈平这么聪明，吕后没把他办了，而且他后来跟周勃这些人失了安刘，反而把吕氏诸吕诸仲吕保着惠帝刘盈，往下保文帝。所以说陈平是非常聪明又匡扶宇宙之才。再往下边就是邓禹耿演了，那就更甭说了，这邓禹耿演我太熟悉了啊，云台将刘秀刘文书为灭王莽，在白水村兴兵起义，带着中影的汉兵汉将啊，28宿36员云台大将，转战几年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副帅邓禹大将耿演。说像古庚申隐隐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演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谋，多大能耐，匡扶宇宙之美，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他们这辈子出过什么书，写过几篇论文呢，没有啊。你问我诸葛亮做什么经典，我给你举例子了，伊尹、张良、陈平、邓禹、耿演又做过什么呢，岂效书生区区于笔墨之间，数灰论论黄，五文弄墨而已乎，你让我诸葛亮干什么呀，查这文章数灰论黄那就是指指点点，你这不对那不对，如果诸葛亮要干这个，能够创其事业吗，能够保着刘备刘玄德三分之一天下吗，难道你让我诸葛亮区区于笔墨之间，数灰论黄，五文弄墨而已乎，你让我治何经典，我告诉你，我是伊尹、商汤驾前的贤臣，我是周武王彭祝伐纣旁边那个元帅姜尚、姜子牙，我是保着刘邦灭楚霸王项羽兴大汉的张良陈平，我是保着汉光武刘秀的邓禹耿演，我不是在这儿治鼻子瞪眼说这几句说那几句，哼，这一哼严峻不远呀。鲁肃心说这回你就不说话了吧，啊，旁边还一叫张门还一叫骆统的，张门骆统这么一看，你咱俩远一不远呀，这个往边那边拱一下，这往边拱一下，他们当着这儿做他们老师，这位老师整着脸子姓程叫程炳，程炳怎么一看都说了，我不说也不合适啊，程炳又是人对顾明，你听我说，诸葛亮如何完成舌战群儒智击孙权，谢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弥勒》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